是否听见？当我徘徊在深夜，你在我心间，你的每一句誓言回荡在耳边。隐隐约约闪动的双眼藏着你的羞怯，加深我的思念，两颗心的交界你一定会看见，只要你愿意走向前。 969始终在你身边 为主，利于返京及出行。但周六的工作日呢，冷空气也迫不及待来刷存在感，气温起伏，防寒保暖呢仍是重点。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3度，最高气温10度左右，东北风1到2级，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3度到4度，而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为4度左右。从今年客运数据来看呢，春运返程期间两个客运高峰分别为初6到初9和元宵节后，铁路公路客运场站和机场周边交通压力呢将有所增加。预计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北京站周边道路和机场高速将出现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此外呢，八王坟、永定门、六里桥、四惠等长途客运站将出现客运高峰，周边交通压力也将明显。面临返程高峰呢，大家归途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距离下个小长假呢还有漫长的40天，是不是心痛到不想上班呢？再过一个月左右啊，一个姹紫嫣红的大北京就要回来了。 3到4月份呢，是在北京观赏腊梅、梅花、梨花、樱花的好时节。像大兴庞各庄雪白的梨花似雪如云，香山公园悠悠淡淡的腊梅凌寒独自开，玉渊潭公园的樱花呢，也是春天最值得一看的。在这里呢，你能体验粉色花景的浪漫。所以，赏花的最好时节和地点，你都知道了吗？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969报天气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见。969报天气，每日送上最及时的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吧，和您一起感受阴晴冷暖。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预计-8度。节目更有北京本地休闲、娱乐、美食等活动信息一网打尽，一年365天不间断，一天3小时高频次播报，为您的出行指路，为您的生活加分。如果您有关心的内容，欢迎拨打0105175-2200。

九六九公益主张，九六九公益主张，公益主张。 绿豆被高空抛物砸中， 哎呀，疼死我了！ 头破血流变成了红豆，绿豆嫂急忙赶到医院，却怎么也找不到绿豆，谁知道它变成了蚕豆。为了自己和他人，禁止高空抛物。 欢迎光临， 大强，上班了。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欢迎光临， 下车的抓紧了。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动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欢迎光临。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谁知道后来关系那么密切，我们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却总能把冬天变成了春天。你托我离开一场爱的风雪，我被你逃出一次梦的锻炼，遇见一个人，然后生命全改变，原来不是恋爱才有的情节。如果不是你，我不会相信朋友比情人还死心塌地。就算我忙恋爱，把你冷冻结冰，你也不会恨我，只是骂我几句。如果不是你，我不会决定朋友比情人更懂得倾听我的弦外之音。我 满天的话语纷乱落在耳际，你我沉默不回应。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路途漫长无止境。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迷雾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哭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纷飞的花语，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让我们懂得学会珍惜。 每一个精英，一天24小时，都把白天留给了工作，把夜晚留给了睡眠，却忘了听一听你最喜欢的声音。 我爱你， 谢了。 今天969，把最好的声音留给你。 乐车帮 APP 4S 店养车低至50%， 乐什么？ 乐车帮 什么帮？ 乐车帮 乐什么帮？ 乐车帮4000家 4S 店任你选， 4S 店养车低至50%，快下载乐车帮 APP。 他是中国大陆流行歌坛实力派唱将，90年代初凭借一首大气豪迈的《为我们的今天喝彩》红遍大江南北，曾7次登上央视春晚。作为中国本土流行音乐发展的见证者之一，他的《为我们今天喝彩》《说唱脸谱》《拥抱明天》等经典歌曲传唱至今。969艺人馆特别推荐中国歌坛实力唱将林平，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直约专线1381001969，1381001069。 相信你看着我努力被你从心里剥落的感情痛得不知怎么舍去不要这场记忆不要问我结局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那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结局心里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试着放下往事，管它过去有多美。 试着不去想起你如何用爱将我包围，那深情的滋味。但愿我会就此放下往事，忘了过去有多美，不怕缘尽人留慈悲。虽然我曾经这样以为，我真的这样以为。 真正爱你的人独自守着伤

的争吵很快要喊停，也说好没有秘密，彼此很透明。我会好好的爱你，傻傻爱你，不去计较 朋友，把你的事情都扔在后头，不想再等待，心跳快依赖，管你们聊得多愉快，原来他们说的并不是意外，你没有想象中可爱。如果你不怪，那么我可爱可不爱， 音有话说。 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你没法短期内去改变你周围的环境和周围的社会现状，那么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心平气和的来思考怎么样从你现在的岗位上去做起，慢慢的一步一步来争取自己的资源。 小米科技创始人雷军， 到了40岁的时候，我觉得光有聪明和勤奋是远远不够的，我觉得还得顺势。我认为这是我观念最大的变化，那个顺势而为，我觉得重要性要远远，就是把握时机，把握战略点，把握时机要远远超过了战术。 阿里巴巴马云， 对经济形势不好的情况下，你会发现80%-90%优秀的企业都经历过3次-4次非常残酷的时代。一家企业没经历过残酷的时代，没有经历过内乱，没有经历过内讧，没有经历过外斗，这个企业是经不起风浪。 经典99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我认为经典就是一句能让所有人震撼的话，一首不知道唱了多少年的歌，一句领悟人生的名言，又或是一本让人钟爱的书，这就是经典。 经典就是一首耐听的好歌，一本永远看不倦的书，又或者是一部经久不衰的电影。 经典就是每个人经常说起的东西，时间久但又不会忘记，像张学友、叶倩文的音乐，又或者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舞步，再或者是老舍的文章，这些都可以是经典。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就这样，你可能还没有去

我是管家帮董事长傅彦生，新年钟声已经敲响，我仅代表管家帮全体家政员工，祝经典调频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心想事成，狗年来福，事业兴旺。 大家好，我是北京纽卡斯汽车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王铁军。春节即将来临，我代表纽卡斯全体员工，祝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的听众朋友们新春快乐，阖家幸福，2018年更美好。 大家好，我是新福医生再生医学董事长胡芳。2018新年，祝大家新年快乐，幸福一生，每天都听经典九六点九。

我选择不恨，带着平静走远，醒来后也还是长夜。灰色空间，我是谁？记不得幸福是什么滋味，无路可退，你是谁？怎么为我流泪？紧抱着我流泪。 出说话，没错，我是说你想分手吗？曾给你驯服都皱着面容，何解会反咬你一下？你知吗？ 也许该反省，不应再说话。被放弃的我，应有自保吗？如果我曾是个坏牧羊人，能否再让我试一下？抱一下， 回头望伴你走，从来未曾幸福过。 恨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着你，怀疑快乐也不多。 被我伤让你痛， 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痛都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也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回头吧，不要走，不要这样离开我。太多没结果，往事重提是折磨。 下半生陪住你，怀疑快乐也不多。没有心别再拖，好心一早放开我，从头努力也坎坷，统统不要好过。 为何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为你是否原谅我？ 若勉强也奋斗不多，不如什么也伤过。 唱着这首歌，为怨恨而分手，问你是否原谅我？ 若注定有一点苦楚，不如自己亲手割破。 梦到一个孩子在路边的花园哭泣，昨天飞走了心爱的气球，你可曾找到？请告诉我那只气球飞到遥远的遥远的那座山后，老爷爷把它系在屋顶上，等着爸爸他带你去寻找。有一天爸爸走累了，

背叛了你的心，别假装你还介意我的痛苦和生命，还介意我的眼泪，还介意我的憔悴，还骗我一切不愉快的只是个误会。你的眼睛背叛了你的心，为何不干脆灭绝我对爱情的憧憬，让我尽情的流泪，泪干了不再后悔，让我知道爱上你是最失败的误会。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油膏，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 就是一个考验一个创业者、一个企业家的这种管理能力了哈。你自己是这样想的，你有没有能力把它很好的传递给下面的这些人，让他们也有这样的危机意识，要让他们跟你有同样的理想，有同样的文化，能够真正的把你想的东西呢执行出来。 逻辑思维，罗振宇。 但是小老鼠有小老鼠的活法，就是我刚才讲的，不犯懒，不犯倔，不犯混。首先勤快嘛，你多跑嘛，遇到出口的几率肯定是增加。不犯倔就是遇到什么东西如果错了，勇于否定自己，打一次脸就成长一次嘛。还有就不犯浑嘛，就千万别做一个理想主义的假设。所以我特别打心眼里是告诉我自己，不要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要做一个现实主义者。 清华投方总裁陆志成。 品牌为什么有品牌，只有市场，有了市场竞争才有品牌的问题。品牌是干嘛的？品牌就是说我这东西大家都是一个杯子，我有品牌，我这杯子保证是好杯子。你也是个杯子，没有品牌你可能是个坏杯子。所以品牌的东西会贵嘛，那么这个是需要在市场竞争里的，需要积累，品牌是需要时间来积累，让大家认同。品牌你拿钱是买不来的，你买你花第一品牌要花很长的时间，要花很多的钱，就是花很多资源嘛，就是需要积累，就是说当一百年的时候，你这个品牌自然它就是个好品牌。所以从这意义上来讲，我觉得我们做品牌工作也非常重要。 经典九六九街头大访问。什么是经典？ 说到经典的歌曲呢，我觉得在我心中最经典的歌曲是张信哲我们家阿哲的《白月光》。因为《白月光》这首歌伴随着我成长，让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爱。 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呢，就是周杰伦。对我来说，最经典的歌曲就是《不能说的秘密》。因为呢，不是有那么句话嘛，叫最美的不是下雨天，是曾与你躲过雨的屋檐。 我认为经典就是从来不流行，永远不过时。 经典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坚持不说，放任你哭泣。 用我们的双手一起打造一个希望的城市。现在是早上八点钟，我是阿哲张信哲，轻轻松松的上班去吧。 你知道吗？精通数学的咖啡师才能调出最精确。